口のメロディー口ずさみ Rock away my baby Rock away my baby 素敵なドレスに身を包み Rock away my baby 泣かないでさこれからは大 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觉得最近很幸运，因为有一个很厉害的音乐家要来台湾演出，我一定要大腿，因为我跟马欣我都立刻冲去买票了。他就是细野晴臣，然后遇到细野晴臣及 YMO 的专家之一陈继安。Hello， 你好。 嗨，其实我不是专家，我只是很喜欢而已。 嗯， 对。 但是按照你的出生年份，他们活跃的时候，你可能尚在襁褓之中， 尚在上辈子之中。对， 细野晴臣，你要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位音乐家。 他今年刚好70岁，所以真的非常建议大家一月的时候去看这表演，因为70岁，坦白讲，就是看一次少一次。 过分哦，竟然是这种定义。 而且其实就算他现在是30岁，他未必会来台湾。 我是真的这么觉得。 对啊， 因为 他不是一个很常常会发生的事情。 嗯，我记得好久以前看过 Sting 以后，就觉得他后来又终于至少隔了10年20年以上才又再来台湾，所以 对 像这样的人物，那世界级的一定要去一下。 对，算是一个日本的音乐家，但是其实做的事情真的蛮，就像光夏讲，是世界级的东西哦。刚听这个是，他在个人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那个时间已经非常久，是1973年。1973年的时候，他第一次发这张专辑就叫《House on the House》，就是他的名字，细野之家。那其实我觉得这张专辑最近因为在台湾有重新发行，所以乐迷比较容易听到。 那之前是大家都好像是一个传说一样这样子。因为他1968年出道，开始玩音乐，然后可是在1968年到他发这张专辑中间，其实就已经玩过两个团。感觉他不是一个很有耐心一直做同样事情的人。 我也觉得像他或高桥幸宏或坂本龙一，他们三个的 YMO 这个组合在当时日本多么有影响力，多么具代表性。但是我看坂本龙一自传可以感觉到，一开始其实细野晴臣跟高桥幸宏两个人先玩的。 对 他们早就想做一些试验各种，而且觉得这个人的个性，虽然我并没有接触过他的其他讯息，可是从坂本龙一描述中可以感觉这家伙有那种团长性格，而且应该是想东西是想得很深的那种。 对，因为其实1968年的时候他组第一个团叫 April Fool， 然后 April Fool 录完第一张，他是一个比较接近60迷幻的东西，然后他马上组了一个比较偏民谣的东西，是叫另外一个团是 Happy End， 那然后也就结束了这两个计划，然后就开始从这个 Hotel in the House 这张个人专辑开始发了三张的个人专辑，其实也是在四年之内就发了三张。那我觉得刚刚那个音乐其实就是融合了他早年就是68年开始组这两个团的一个特性，有60的迷幻的音色跟音质，那可是也是绝对是很好的民谣音乐。我觉得迷幻摇滚跟民谣摇滚，对他来讲，在这几张个人专辑，尤其是作为第一张来说，非常的可以说是他的最早最早的一个音乐总结。对，那后来再来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 YMO 嘛，那 YMO 只是1978年开始，其实在那之前细野晴臣一直都是在筹备 YMO 最积极的人。但是他们并没有想到说一定要是组一个怎么样的团，那个时候还没有想法。那细野晴臣那个时候跟高桥幸宏已经是蛮好的朋友，在 YMO 组成之前，然后也有一些音乐上合作，后来坂本龙一也一起，然后玩过一些小的东西，然后也有在细野的专辑里面出现过。那细野晴臣其实是这个所谓 YMO 就是 Yellow Magic Orchestra， 黄色魔术交响，这个乐团，我觉得他如果没有他，可能不一定有 YMO 这个团。我相信他们都会各自或一起做事，但是会不会有一个这样的团，我觉得不一定，因为细野那时候在想的事情就是电子音乐。 对 他已经从刚刚我们听这种 Rock Me Baby 这种东西，他已经想要去做电的东西。对，那 在那个时代氛围下，其实那1978年，其实并不是太多人在日本甚至在全世界做所谓 techno 的音乐，或合成器的东西。所以我如果读资料没有错的话，是细野晴臣跟高桥幸宏先有这个概念，然后加入当坂本龙一就是一个完整体这样子。对， 坂本龙一如果没有加入这个团，你还是可以想象他其实还是在学院的那个范畴里，或他顶多就是喜欢爵士乐啊什么的，他对于这些比较先驱的音乐当然有兴趣，因为他是念也许现代音乐的。 对， 但是立刻跳到电子音乐这个领域来，我觉得，所以我认为细野晴臣或高桥幸宏其实是真的蛮关键。 对，尤其是高桥幸宏，等一下我们听 YMO 的一些歌的时候可以发现，就是为什么在 YMO 之后他做的东西又不太一样。他做了电玩音乐，对，然后做了对，就是 动类似像 动漫的音乐哦。那 你是说高桥？你是说 高桥 西 野 晴 臣？ 西野 晴 臣，因为西野晴臣，我有看过，在《万葉魔》解散之后，有看过一个动画叫《银河铁道之夜》， 对， 非常神奇，就是人物当然是改编自宫泽贤治的书，然后那个动画做的非常棒，我觉得有点像我的启蒙动画，里面人就是猫的脸，音乐全部就是西野晴臣做的。 对， 我一直以为《万葉魔》只会做一些很吵闹的东西，没想到看到那个动画配乐就是整个惊呆了，就哇，他竟然有这一面。 我觉得不容易的是说，如果这一次他来表演，即使没有办法看到他所有人生的所有面上，这是不可能的，太多了。但是光是看他作为一个乐手，作为一个音乐家，在舞台上怎么呈现他现在的音乐，他现在音乐绝对是跟他过去所有的事情都有关系。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呈现。然后就像刚刚王夏讲的，其实大家对于他做电玩音乐或者是动漫的音乐，可能会觉得哦，所以你就是往更电的、更想要做一些有趣的声音。可是其实像刚刚讲的宫泽贤治那个部分，它完全就是一个原声带概念。对，所以我不觉得这三位老先生从头到尾是为了要炫技或什么，他们本身的底蕴真的是太好了。 对，真的喜欢音乐的各种可能。我们就来听 YMO 的这首曲子，也是他们当时的，就叫做 Cosmic Serving。 对，选 Cosmic Serving 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在这样第一张专辑 YMO 第一张专辑里面，其实 Cosmic Serving 就已经预告了某一种我觉得西野晴臣在后来做所谓电玩音乐啊或者这种，因为它是 Cosmic Serving 的感觉。对， 然后用 One Beat 在做曲， 对，用 One Beat。 对 他们的作品叫 Cosmic Serving Yellow Magic Orchestra， 是由坂本龙一、高桥幸宏跟细野晴臣组成的。他们在七八零年代的时候非常活跃，而细野晴臣要来台湾。我们刚刚听到这首音乐，几乎我觉得那种膜拜的心情，应该是说听到一个时代之声，里面的这些配器啊，选用的音色，根本一线来听，真的就叫老掉牙的东西，就是很古很古的电子音乐。 但其实现在有人专门做那种很古的味道的电子音乐，然后其实是新团。 对，所以我意思就是大家开始有一种膜拜的心情。 对， 就是，在当时只有这样子的声音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就用这样的东西开始作曲，然后现在听到这样音色，反而让人家有一种新潮的感觉。 对，我觉得 YMO 如果现在才出道，虽然只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翻转的，但是我们翻转一下的话，如果现在 YMO 出道，我觉得还是会很棒。 应该是。 对，而且 三人的组合， 对，就是很多人会跟他们拿他们跟差不多同期的 Kraftwerk 德国的这个乐团做比较，确实有相似之处。但是YMO 这个 Y 就是 Yellow， 其实 Yellow 就是黄皮肤的意思。这个在当年在现在讲有点政治不正确，不过在那个时候确实他们就是想做东方的电子音乐。那但是对啊，所以就是他的那个歌曲里面有很多很漂亮的所谓无声音阶的东方味的感觉，所以我们等一下听的也是这张专辑，就第一张专辑同名专辑里面另外一首他们非常有名的歌，叫做这个 La Femme Chinoise， 反正就是中国女人的意思。对，是一个非常异国情调，不知道他们就是很喜欢搞一种这种事情，对，感觉很像外国乐团会搞的事情。 可能当时日本他们也很了解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对于西方人的美丽，也因此他们就真的是全世界在巡回了。 对，而且你一个日本乐团唱中国女人，然后这歌名是法文，然后你到美国去表演， 算好厉害。我来听一下。 Mes nappes sans fin, des visages identiques. 机会大家可以在空中听到像这样的声音音色跟乐团，经典的乐团。然后可能现在我猜很多人的选择就会听一些声音非常完美漂亮，或是但是这种东西就像我刚刚说，它几乎就是有个时代的意义，然后也可能只有在声音访谈机只有陈继安来节目里面我有机会听到， 绝对是这样子的。 对，然后也可以想象像这样的音乐也影响了后来很多现在尝试要做些新东西的。 他们就是没有他们跟 Kraftwerk 这种，不会有后来 Techno 这样的发展，都不会。对， 我们今天听到的是YMO 乐团，然后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房，其实再为各位介绍这个日本的电子音乐传奇人物细野晴臣。我们请到朋友是陈介安。 Certains bras brillants, les petits pieds enlacés. 买鲜奶只看保存期限就保证新鲜了吗？他在说不是。您想知道福乐鲜乳为什么可以一番鲜的秘诀吗？坚持限量挤乳，鲜乳好品质，脱氧冲淡独家技术，鲜乳好新鲜，最后再加上精心设计的遮光包材，就这样从里到外，福乐让鲜乳完整保住新鲜。福乐一番鲜特级鲜乳，让国产鲜乳变得更新鲜。 梦想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台湾乐坛新势力，新北市文化局举办2017乐坛新星入选者十场音乐会，9月3号到年底在新北市艺文中心演艺厅免费入场，索票地点新北市艺文中心、新庄文化艺术中心、府中15动画故事馆3地，每场门票数量有限，所完为止，详情请下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官方网站。 江山代有人才出， 新北市文化局与乐坛新秀一起圆梦。 哎，你知道什么是庇护工厂吗？ 当然知道啊，我常常去身心障碍朋友工作的庇护工厂消费。哎， 我也很喜欢买庇护工厂的商品哦，不但品项多元，品质也不错，连我老公洗车都会去庇护工厂。 没错，不论美食、礼品、家事服务，应有尽有，选择好商品也能支持身心障碍者安心就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正台之宝，爱乐宝盒，无与伦比，再攀高峰。爱乐电台世界首创有声和文字双导铃精美套装 CD《爱乐宝盒》，销量突破20,000套，创下台湾古典音乐套装 CD 最高纪录。感谢听众支持与推荐。12月11号到20号，爱乐电台感恩回馈，荣耀共享，正台之宝，7折送到府。订购请上官网就是爱乐或 APP 乐997。年节送礼，伴手贴心，与众不同。 欢迎回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陈介安，为各位介绍细野晴臣这位音乐家，即将来台湾，在1月13号吧。他们的乐团 YMO， 我们刚刚有跟介安，我们有聊一下，就是像这样 YMO 这样的东西。听起来很粗糙，然后但是很有生命力，但是很可能拿到现在来的话，可能不会在什么各大音乐比赛啊，说不定都没有他们的位置，不可能会得奖的。 我们说的各大音乐比赛，不是什么全世界的各大音乐比赛，是就算台湾的，对，台湾的类型音乐奖是金音奖嘛，然后我自己去评估蛮多次的。我觉得大家对电子音乐的想法越来越多元且歪斜，对，一面多元一面歪斜。对，其实我就一直在想，因为 YMO 这样的东西，它用那么简单的方式，然后它其实如果 remaster 过或者是怎么样，它声音会变得更漂亮，但基础上的那个编曲的想法是最珍贵的。他们怎么使用这个自己的方法去玩出这个想要表达的事情哦。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一个传达上，音乐传达上最重要的事，而不是其他部分。但即便是旋律来讲，我常常在想一件事，就是像刚我们听到的，尤其像《中国女人》这首歌，如果它的主旋律被抽出来，其实非常简单，如果被抽出来，然后放在 hip hop 音乐里面，当一个主奏，就是现在有很多 hip hop 会用弦乐，会用一个 sample，如果 sample 这样子的东西放到现在的电子音乐或 hip hop 音乐里面，我觉得也是非常可能的啊。绝对是可行的。 就是大家应该就是好好玩玩音乐，就音乐的确就是一个最自由，就可以表达自己想法的。然后，它到底它的标准、它门槛在哪里？我觉得都得要先放掉。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听音乐就是听的那个他的精神跟他的灵光是否存在，这个东西好像是很难用各种技巧啊，或者各种理论来分析的。 就像我们最刚刚听，大家可能也会再听到细野晴臣的第一张专辑，其实他的声音很松，然后他是在自己家录的，所以这个东西你放到一个所谓录音水平跟制作水平的样子去看的话，看不出东西啦。可是如果看得出这个美学上的选择是什么，就是美学上的，他并不是只能做这样，是他选择了这样子的方式。我觉得这样的观念会或许比较健康一些。 真的很好奇细野晴臻这次来台湾会带来什么样的音乐。即使只是他生命中一个切片也好，从他早期从60、70、80然后一直到现在，就像我们说从他的乐团、他的专辑、他做的配乐、做的电玩的音乐，到现在他到底要打算要来台湾给我们看什么样的一面，说不定真的只是他万花筒般生命中的一面。 绝对是如此。不过因为这次海外公演的关系，最近也增加了，好像增加了香港站。 嗯， 那他自己有新的作品，有一首歌，有做发表，气息是比较像是早年民谣音乐的感觉。 嗯， 可能跟现在在一起的乐手是有关系的。他这次会来台湾的乐手，有两位是，最近也是在做蛮新的东西，像新演员的乐手。 嗯， 那当然他们都玩很多不同的类型跟乐手，但是也有像新演员这样子的。 嗯， 对，所以然后有一位是跟细野晴臻几乎是差不多年纪的吉他手，所以我觉得很妙。嗯，那这个歌公演的这个歌，接下来我想光下有机会应该也会在节目播出。 嗯， 对对对。 嗯， 那我觉得底蕴这个事情还是要现场去感受。 嗯嗯嗯， 对，那个整个说我们常常讲气质， 嗯， 其实就是底蕴。 嗯， 对，那刚大家可能会觉得错乱，为什么开场听的那么舒服的音乐，然后走到刚刚有一种电玩感。 嗯， 对，可是其实不是很好嘛，就是。嗯，对啊，而且就是因为这样走一遭，你才可以选择你要回去或你要往前。嗯，或你的往前的时候回头稍微看一下， 这可能是谢晴臻现在的状态。我们来听同样是 YMO 他们在早期的一个合作叫 Q。 这首歌后面好像也有些故事，也许我看坂本龙一自传，看写自传多重要，有人倒背如流的话都会知道一些秘辛，因为他们那时候好像快散团了。好，既然可以久久补充，他们说好像快要散团，就是三个人你知道弄乐团一定会走到有一天会不开心的，很可能，所以坂本龙一有点疏离的状态。然后有一天他被叫去说我们要录一首歌，然后都写好了，全部都已经好，坂本龙一只是被叫去负责打鼓。所以大家有看到我们贴的连结就可以看到里面三个人表情都还蛮冷漠的，可能只有主唱高潮信宏稍微有一点点投入，然后细野晴臻其实他从头到尾都是那种表情。坂本龙一更看得出心情不是很好，但即使是如此他们三个人加在一起还是非常有魅力。我来听这首歌吗？ 好，嗯嗯嗯，好 Q。 就是 YMO 的 Q， 里面就是由七叶晴臣、高桥幸宏跟坂本龙一组成的三人组合，当时非常有影响力，一直到现在其实也是。而七叶晴臣要来台湾，在1月13号有一场他的新的作品的发表，跟台湾的巡演，世界巡演。 我相信他应该会演蛮多新的东西， 嗯， 感觉他不是很喜欢演旧 的 东西。 对啊，就那个 YMO 的影响，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开始喜欢，先当然喜欢帅的，就是坂本龙一，后来就发现这个乐团，然后就托那时候爸朋友在去日本，他就帮我带了 YMO 所有的黑胶。 哇塞！ 对，但是我那时候竟然说我家没有唱盘，就请他帮我录成卡带，所以后来都黑胶就留在我爸朋友家。嗯， 人缘很好。 真的耶，然后就每天在听 YMO， 然后说对高中生那个时候来讲还是觉得有点吵，可是我觉得我一定要全部吸收下去，因为总觉得这是一个厉害的东西。 嗯， 也一直我觉得真的也是有些影响到现在。那时候觉得唯一好听的就是 Q 这首歌，还有另外一首就是音乐那首歌。对啊，就是有旋律的东西。 对啊，他们其实从服装啊，专辑封面设计啊，全部都非常的这个设计过， 他们自己全部都想过。 对对对，所以那个真的是非常新潮的一个一个乐团。 就是高桥幸宏，他对于这设计东西是很有概念。那坂本龙一不用讲，他就是古典过来的学院。那细野晴臣，我一直觉得好像是一个这个乐团很重要的大脑一样。 对，他就是一个类似足球的踢十号的那个球员。对对对， 所以 大家听不太懂这个 比喻。对，我其实不懂，但感觉是个重要角色。 其实 playmaker 哦， 对 playmaker， 好吧，懂的人就懂。 我总是讲话总是会变成这样子。对，还好就是还有声音帮自己可以讲一些小文。 哦，对，我都忘记介绍季安了。介安就是每次都要讲一遍，我们从十几岁就认识他了，他就来声音纺织机一直到现在，然后他就写小说，写评论音乐介绍的文字，是一个很努力的孩子，在我眼中是个孩子，事实上他是个很成熟的帅气的年轻人， 大叔了。 不行， 不 能。那你现在大家在哪里可以看到你的文字作品？ 其实我脸书是公开的，所以大家可以找一下。 好， 然后 Google 也可以。对， 那你最近有在哪里要讲座吗？ 一月的时候，会一月初，会在桃园的粪死唱片行，为大家介绍一下2017年的重要的西洋音乐专辑的回顾。对，然后大概就是这样。今年出了一本书，跟风和日历合作的。对对对对对。 我还是很推荐大家可以回去看既然那早期写的那些小 说。到现在没有卖完，大家一定买得到了。真的就是对。 很好看，一定要看。陈介安，介斜玉旁的介。 对，斜玉旁的街。 好，很高兴那个每次都可以来介绍一些有趣 的。真的，这是缘分，真的太妙了。然后每次来，其实上楼之前都会想，是光下节目。 有啊，我知道有人来上节目，回去还贴说：“妈，我来爱乐电台。” 对，我跟雷光下一起在节目上 live 聊天，这样。对， 大家其实都是缘分啦，就是我们也可以跟听众在空中相会。 是是是， 到底在干嘛？ 而且我把所有的专辑都拿来签过名了，是一个畅饮吧的概念。 欢迎常来，欢迎常来。 谢谢，我总是来带来一些非常比较诡谲的东西。 很棒， 谢谢，谢谢光夏给我这个机会。 可是很棒哎，我们现在就来听《细野晴臣》，也是在他这个早年的专辑里面， 第一张个人专辑。 我们来认识一下他。 对，这首歌就是我觉得我刚刚说，他60年代末期的时候组了两个团，一个是民谣团，一个是迷幻摇滚团。 但其实那个时候这两个东西本来就摇在一起， 嗯， 对，所以时代气氛这首歌是在讲他巡回的时候的故事，然后叫做啾啾轰隆隆， 嗯嗯嗯， 那我非常喜欢那个很 lay back 很松很几乎是很懒的一个感觉的音色，嗯，可是请注意哦，它的节奏组还是非常稳， 嗯嗯， 对，一个很有趣的歌， 好，我们来听看。 日が暮れば旅立ち起きるのはやだね、もちろん外は土砂降り雪まだずぶぬれ、大阪あたりで乗り換え知らない街へ、チューチューガッタコト、チューチューガッタコト、チューチューガッタコト、チューチューガッタコト、チューチューガッタコト、チューチューガッタコト、 コバ初めらん気にがない、コラマの光動けば止まらない、やめるさ、疲れたよ、やめるさ、僕はやだね、こんなの疲れるばかり、スターになれりゃいいね、あれはいいね、楽隊家業は飽き線路の上じゃ掛け事ばかり、我がちゃん小判始めらっきりがない、こだまの光動けば止まらない、やめるさ、やめるさ、あれはいいね、ちょっと真夏のフロー誰が聞くのか、聞いてもらうそのフロー、知らない街でチューチューガタコト、チューチューガタコト、チューチューガタコト、チューチューガタコト、チューチューガタコト、チューチューガタコト、チューチューガタコト、チューチューいいかげん、動けば止まらない、やめるさ、伝えたい、やめるさ、 这是细野晴臣的作品，然后这是非常早期，你说是1968， 1968是他刚出道， 哦， 这样是1973， 嗯嗯， 对， 会觉得看现场，很不一样，就是你看到这些音乐创作人他们在他们的样子，跟像这样的人物啊，他有多少演出经验，然后在各个不同文化的舞台上都有演出过， 然后就是来台湾， 对啊， 在我们面前， 这个真是太过分了。我就 最近几次看现场经验就是这样，也许现场跟你光是看 YouTube 其实是不绝对不能替代，因为现场有这些音乐人他感受到台下的那种互动啊，然后很就是你跟着他高兴，跟着他快乐，或跟着他忧伤或回忆，这种种都是同时间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对，而且台湾观众其实出了名的冷漠， 嗯， 对，但是对啊，对啊，对，真的，真的，真的，但是没有关系啦， 应该是害羞，我觉得应该， 我觉得应该也是害羞了，然后大家都很不愿意打拍子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谢贤成来到台湾有另外一个意义是，其实我相信有一票人是跟一些人是跟光夏一样，当年是听不管是 YMO 或者是细野晴臣，他们的专辑是一直在版，一直的在国际里面发现、哦、一定有这么一些人是一路听到现在，他们也许现在是像光夏一样在做音乐，也许是去了别的艺术领域。我相信这件事情，光是只要细野晴臣站在台上，拿起 bass 或者是在弄合成器，我觉得那个感受好像已经够了。 对 他什么都不做也没关系， 没错，坐在椅子上让我们看个两个小时，我觉得 对对对，没有问题， 过分，我们要求真的很低，很卑微，只要看到他就好， 看到本人就好。 对啊，就这样就好啦，不用演出。 世界级的音乐家，真的，我很惊讶他在 Legacy。他应该要去，对啊， 可能对，反正呢，大家希望可以在月十三号看到彼此。 是，我觉得会是看到很多好朋友的一个时候。 然后现场演出，你说台湾观众是比较冷漠的，但我发现跟以前比起来，好像现在已经算是还不错了，至少大家都会在奇妙点喊一声或者是回一下，但是打拍子好像的确。 或者是晃动啊，或者是之类的。我觉得台湾观众其实还蛮冷漠的。 但就是我最近是看爵士乐的表演，所以爵士乐其实很像那种什么京剧啊，或者什么那种，就是有一个翻跟斗之后，大家就好 一个过门之类的。 就大家记得一定要掌握这种音乐的精彩之处。如果你们拍手，音乐家会表现得更精彩。 对，可是如果就是。一段然后就好啊，像京剧一样，那感觉很像那种重金属吉他手在 solo。 有时候会啊，因为不同乐器一定会让乐器有不同的 solo 时间。 对对对，对对， 觉得那个时候你真的感觉到音乐家的投入的话，你给他鼓励的话，音乐家就会越做越好，好像都 不要压抑自己。不要太压抑自己。真的。 好，我们现在要听到是等一下，我是不是有放错？ 所以我们现在要听的是，因为讲到 YMO 嘛， 对对对。 那当然 ，YMO 在台湾最具这个知名度的乐手，也有可能是全世界最重要音乐家之一，坂本龙一。 对， 这几年其实一直也在做各种的尝试，包括做音乐原声带，他已经是大师中的大师。那当然他自己的钢琴独奏作品以及三重奏的爵士类似爵士感的作品也非常厉害。那他今年接下来也会跟他的之前的伙伴，就是德国的一个作曲家 Alba Noto 继续合作，继续让我们大家掏钱。然后我们现在听的是我特别带来，就是要收敛大家的心情，就是回到一个比较寒冬里面的温暖感。他跟这个日本的知名的女歌手大冠妙子合作，她弹钢琴，然后大冠妙子唱歌。 然后今天也非常谢谢季安来声音纺织机，然后下次再来吧，很快要见到你。好， 谢谢， 好， 谢谢， 拜拜。沈黙をしたで。

我的朋友，我其他朋友就说，就觉得有点接受挑战，因为觉得你的内容非常精彩，他们就说他们下次来也要要像这样。 Well， 好，那个， 嗯， 变擂台赛了， 真的耶。因为真的收获很多，上次你谈的那些主题，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短期内要再找你来。刚才听到那首曲子是电影《远离赌城》当中插曲，是 Sting 唱的。刚刚钱翔问我说有没有看过这部片，我猜有很多听众看过，但应该也像我就是没有看过，可是我听过原声带。 Yeah. 你要说一下你为什么会特别喜欢这个电影？ 好，嗨，大家好，我是钱翔。 嗨， 嗯。哦，我觉得从上次开始谈好了。 嗯， 上次我们讲了一些东西，没有人会记得。上次我们讲一些东西是创作者最后的 moment， 嗯， 对不对？那 Living Las Vegas 是一个有意思的电影，我觉得是 Nicolas Cage 可能演的最好的一部片，我认定了。 嗯， 他在讲的东西也是最后的 moment。 嗯， 是一个酒鬼坐以待毙的故事。最后那一刹那，因为他碰见了爱情，他看见了其他的东西。但是这次有点不一样的是，他本人所感受到的，也许没有我们观众感受到的感受大。我们感受到了他的最后 moment， 是由我们替他感到惋惜。 哦，是吗？ 是，那 是、嗯、是因为导演让我们看到这个人没看到的事情吗？ 是，然后对于爱情，对于他自己的生命，对于很多事情，我觉得这个有意思的观点是他者所感受到的惋惜。 嗯， 那这种在生命里头又是另外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电影其实非常非常喜欢谈论这个东西，小到个人的情感、生命的逝去，大到国家的逝去、国家的消失，或是某个时代的消失，在电影上，这个是由观者而观赏到、看到，也许主角不自知，但是我们感受到的一些东西。 所以这部电影就有这样特质。 这部电影这样谈的比较小，谈个人生命的事情。 嗯， 那有些东西，有些很好玩，就是一个时代就消失了，有一个生命消失，一个时代的消失。 嗯嗯， 我记得，我之前读了一本书，大概是唐诺的书吧。 嗯， 摘要了一部分康拉德讲过的话。 嗯， 那康拉德是个作家。 嗯哼， 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黑暗之心》，然后他之前当了二十几年的船员水手，然后他是开帆船的，坐帆船的，开帆船的。然后他就在讲一件事情，他说，对于一个帆船的操纵者而言，他跟大海的关系，跟开蒸汽船有引擎的船员跟大海的关系是截然不同的。 嗯哼。 你操纵帆船的人对于大自然的亲近，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对于大自然的怎么跟他相处，怎么跟他在一起，完全不一样。但是到了蒸汽船、机动船这个时代，虽然一样是做船员，但他意识到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嗯， 下一个时代跟他而言，对他而言，下一个时代不是他的后继者，而只是后来的人。 嗯，就是，我了解你说的意思，就是他真实跟大自然的关系，他必须要运用所有的技巧、生存本领。 是的， 这件事情已经不再被需要了。 是， 嗯 啊，就像这更简单的那个例子，骑马的， 嗯， 他一辈子。他可以碰着额头，跟马碰着额头，然后理解马所有的思考，安慰他的情绪，让他跑得最快，激励他的情感。当摩托车出现的时候，这一切都不太需要。 嗯， 而摩托车回去看骑马那个时代，是一种略带嘲笑的回去看了，他已经不太尊重了。但是 对于骑马者，对于织马者，对于航海者，好，回到头来，对于我们这些拍电影曾经用胶片拍片的人，到了数位时代其实是一样的心情，有一个时代过去。 我觉得值得一提，就是因为你的工作，你之前做非常久的，就是一直在做就是摄影师。 是， 当然我知道你高中时候就是摄影社的，那个时候用底片，后来你的专业就是做广告跟电影的摄影。 是， 那个时候的确也是在用感光的这种胶片。 是， 但后来现在大概从也许是七八年前开始，一切就慢慢转变了。 如果各位，其实数位到现在不过几年的时间，不到十年的时间。在各位听众如果有拍过底片，你可以约略都会体会到一点点你按下快门之后的不安感。你不知道你拍了什么东西，你要直到冲洗店把照片拿出来的时候，你才会有惊喜或悲伤。对不对？你的照片可能惨不忍睹，一片漆黑，或者是 很出乎你意料外的美丽。这个是这个工作最迷人的，你永远不知道你跟一个未知的，永远在打交道，像帆船员之于大海那样子的，其实是很迷人的一个东西。 对， 但到数位时代，所有东西都摊出来了。 嗯， 我觉得那个东西有点像是魔术师被剪开了袖子，两手晃荡荡的。 天哪！然后你刚刚提到康拉德的《黑暗之心》里面说到了这个事情，然后我们来听一个，就是刚才你知道陈建安他来讲的是 YMO， 就是那个乐团七八零年代的乐团。那个时候我被启蒙之一的乐团就是他们。那当时也看了一部电影，就是《现代启示录》，也有点是被吓到了。 那个《现代启示录》当然改变就改变自《黑暗之心》，然后 它里面说的内容，高中生那时候不太懂。 对，你现在回头看还是很感动的。 嗯， 这个问题有意思，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吧。这个好像就叫《The End》，一个时代的消失嘛。 这个是 The Doors 的作品，前面是他们的那个像电子声效一样， 直升机。 然后慢慢的音乐才会出来。 This is the end, beautiful friend. This is the end, my only friend. The end of our elaborate plans. The end of everything that stands. The end.No safety or surprise, the end. I'll never look into your eyes again. Can you picture what will be so?Of some stranger's hand in a desperate land. lost in a romance, wilderness of pain, and all the children are insane. All the children are insane. Waiting for the sun. 我们听到音乐是来自电影《现代启示录》当中选用 Doors 的歌，然后这部电影我记得我在高中看的时候觉得很震撼、 yeah. 那时候都觉得就像一世纪的剧情，但是整个是他的那个气氛跟深入人类心灵的边界的时候，好像文明世界的一切都被拆解了。 是的，是的。其实，康纳德的《黑暗之心》其实就是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故事。然后，《黑暗之心》讲的是刚果河的内陆，然后科波拉把它改成了西贡，在越南的某个河的里面。那刚果当然是非洲的中心地带。然后深入其中，进入黑暗之心，但同时他也进入了一个人的贪婪的欲望的，甚至帝国主义的某种人性里面最黑暗的部分，人的变形，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部电影。 里面也有选用一段古典音乐，是 大经典， 对，华格纳的《女武神的飞行》，然后他我记得场景是在用直升机扫射， 是 扫射地面，然后那个指挥官几乎像丧心病狂一样， 是， 嗯 呀，那个华格纳本来这首音乐是其实是女神在天空飞翔，八个女神在天空飞翔，好像是这样子，然后。科波拉把它用在变成直升机入侵，毫无人性的对地面开始扫射，疯狂的一个疯狂的指挥官带着疯狂的那个战斗部队直接对土地对开始无情的扫射，无情的轰炸。我们来听听看吧。 好， 加起来跟蒙太奇的效果 没错。 段音乐是华格纳女武神的飞行，这段音乐让人真的印象最深刻的，虽然我知道很多也许电影都有用， 是， 可是最深刻的真的就是在科波拉的那部现代启示录当中。 是是是是，这充满了西方文化杀入另外一个社会的那种杀伐之气，好明显。 的确，如果要这样回想的话，华格纳的最爱华格纳的人、就是，我不知道，可能就是华格纳，就是我不知道，说不定极右派的人。当然华格纳他的总体艺术 在音乐史上是有非常巨大的地位，而且他的音乐的天才跟种种，但是也因为这种对完美的这个应该是说全面掌控，也让他好像真的就有这样的象征，就是你说的特别在电影里面的那个场景，就是西方对于自我的那种无限膨胀。 我觉得这东西其实还有意思的是，不管是黑暗之行到现代启示录，还是西方人自己对于自己的入侵，对于自己的这些作为开始做哲学式的内在的反思跟反省，但他好像就是他都从来没有想过当地的人，从来没有想过当地的越南人，越南人就是背景在外面被炸翻掉了，非洲人就是在背后被残杀的，从来都是自我的。对他们来讲，这是一场美国人自己的战争，这是一场英国人进入非洲社会自己的内心的试炼，但是 其他都是背景， 对，其他都是背景。不管他怎么反省，他还是一个入侵的文化。 这虽然人类历史有些悲惨历史，才也许才几十年前上演过，但总觉得好像人类一不小心都会重蹈覆辙的样子。 Yes， 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导演钱翔。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还有一些很精彩的符号性的乐曲要介绍给大家。 三兄弟之歌， 对，让大家听听看这是怎么回事。马上就回来。欢迎回到音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在第二小时请到的好友是导演钱翔。钱翔在过去的工作生涯里面，就是广告片跟电影的摄影师，以及他也导了他的剧情片。然后我们认识是因为他的作品《回光奏鸣曲》，这部电影也得到当年的台北电影节跟金马奖的肯定。然后我知道大家都很期待，好，不要再去吹你了，但是大家真的很期待你的下一部影片 啊！好，我努力，我努力，继续。 然后我会觉得每次跟钱翔聊天就会听到好多新的东西，虽然对你来说是也许是旧的素材，但是你总能从这些素材里面找到你的新的观点。所以我刚刚就问钱翔说，我觉得你好像有个老灵魂。钱翔就说，其实我们年纪也真的都不小了。 是，我们年纪不小了，我们走过威权时代过来的。 对，很有趣，就是从刚刚听到现在启示录，女武神的飞行，在那个时候对人类文明的极非文明的反省， 是， 到现在我们下面要听你说是三兄弟之歌，这样讲好亲切哦。其实是 金正日之歌跟、东方红还有总统蒋公纪念歌这三首， 很酷吧？ 对啊，哪个电台可以放这三首啊？同时放这三首， 对，我们上次放了《义勇军进行曲》，所以这个 实在太强了。不过电台就是这样子、听完即逝的一个媒体，所以我们没有问题，我们来听一看、 okay. 你要先放，我们先放哪一首？ 咱们从金正日之歌开始吧。 是，好， 很厉害的。其实稍等一下，那个我们从女武神飞行那边开始，我们感受到了进行曲的那个力量， 对， 帝国的力量。其实这些音乐约略都有带点这些气味。 嗯嗯， 我们来听听看，其实非常好听，纯音乐而已。 请欣赏金正日将军之歌。金正日将军之歌，我刚跟浅尚起听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一样感觉，都觉得哇哦，就是真的就是共产主义的那种文化， 是、啊、 就是从好像很像是国际歌，从俄国的那个系列、嗯，然后他们唱歌的那种感觉，让人想到苏联的红军合唱团， 对，里面有一种苏联音乐的调子， 嗯，所以这个共产连线真的是不得了，在那个时候。 整个文化都入侵进来了，整个文化都掩盖下来了。 对，然后现在北韩的状况，好，但是这个其实这种情绪、这种民族主义、这种爱国情操这种东西，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的， 是完全不远，对，离我们不远了，离有些人已经很远了， 很远了， 对、 嗯， 离我们是不远。 我们下面听到三兄弟之二，就是要听中国的这首《东方红》。嗯， 对，听说这是民歌改的。 嗯，完全不一样，所以跟刚那个 应该这个应该是比较接近中国北方民谣的歌。 嗯嗯嗯， 但它还是内容都差不多了，就是 这首歌我猜也很少在台湾电台播出。如果我们找个三四十年放，可能我们两个可能就走不出去了。 你上个礼拜你已经枪毙了，你这个礼拜继续挑衅。 真的耶，来听看。 现在听到的音乐是东方红哦，原来这首曲子就是纯粹是歌颂毛泽东的， 也顺便歌颂了共产党之类的。 哦，原来如此。想想刚才金正日将军之歌跟现在这首东方红都是在那个时代的，对于我们现在定义就是真的就是一个强人威权政治的时代。 你不觉得已经是好像已经是很古早中世纪的事情了，就是 嗯， 我要当然现在还继续在发生，然后如果照刚刚的讲法的话，现在另外两个国家都还有后继者，而我们已经成为后来者了，就是跟上一个时代我们已经很高兴我们脱离了一些关系。 倒也是，从这个观点来讲，是我们应该算还蛮幸运的。下面这个就是在同样的年代，在台湾，这个我跟钱翔我们都经历过的，要讲一下。 年代可能不同啦，但是曲式、内容、方式、用途应该都是一样的。 这是总统蒋公纪念歌。我们小时候的确就是有他当时过世对我们来说是很冲击的，因为在学校的教育就是他就是天吧，天倒了塌了，然后 真糟糕，接下来怎么办呢？ 对， 没人告诉我们怎么接下来怎么办， 而且我们每个人都要写作文，就是那一天要回忆那一天的情况， 都黑白的呢，到处黑白。 对啊，我有小时候写作文就是说记得那是个雷雨交加的清晨，的确是这样子，不是吗？我印象好深刻，我就是一定有什么大事。好，第二天早晨听收音机才知道，原来总统蒋公，崩殂吧？哎，不是，不，抱歉，我用错词，就是过世了。然后 别乱讲，又被枪毙一次。先听吧。 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子啊。然后这首歌就是当年的合唱比赛的指定曲。结束了，这是那个总统蒋公纪念歌。对啊，这首歌那时候我们真的都会唱。当年的那个合唱比赛就是指定曲，每一班都要会唱这首。 是，其实我每次都觉得很有意思。我这首歌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我觉得伴随这首音乐让我想起来的第一件事情是苹果面包。你 小时候 对福利社， 对对对， 然后很拥挤的福利社，苹果面包，然后操场上的那个灰尘，然后太阳，因为是进行曲，所以你感觉是热的，是他 ，Well， 他虽然讲的是那么那样子的，管他歌功颂德还是政令宣导，但对我们而言，音乐的本质这件事情发挥了一些奇怪的功能， 时光机， 把我们时光机它勾引起来的，其实完全无意义的，跟蒋公一点扯上没关系的， 哦、 然后是整个童年，是整个那个青春时期，而且它不是冬天的记忆，它是夏天的记忆，因为它是进行曲。这个事情很有意思，这个事情有意思。也就是说，其实有人在听东方红的时候会回想起来， 不知道的是什么东西、 嗯、 有人在听金正日歌的时候回想起来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音乐不管，我觉得不管你再怎么样把它利用作为一个工具， 嗯， 随着时代的前进它终会回到音乐的本质、 嗯、 而你所歌功颂德的那件事情 well 它很可能会成为一个笑话。 没错，的确，我们现在听起来就好难想象当时，的童年时候的这些记忆跟觉得是真理的一些事情，原来随着时代的改变都有不同的意义，不同的人诠释。当然，你也有属于你自己的诠释，就像今天想起的是苹果面包， 是是，还福利社。那时候我记得还有一个叫是叫松露汽水吗？还白露汽水？ 松露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汽水？ 有一种汽水它不是黑松也不是是白露还是松露记不清楚。 嗯嗯嗯。 绿瓶子的。 嗯。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杰翔导演的，我觉得我们可以这个系列可以继续发展下去，过一阵子就是来讨论一些用这些是音乐素材来重新听或重新感觉那些好像消失但是其实说不定都留在你的意识深处的东西。下面你要放的这首曲子是安哲鲁普洛斯的作品， 是是是， 嗯，永恒的一天。 啊、呀，不管哪一个时代，我觉得它就过去了。 嗯， 你的人的生命也是会逐渐的过去的。但对我们而言，永远的存在都是当下这个 moment 吧。 嗯、 啊，这老生常谈了，每个人都讲这件事情，但是这随时的这一个 moment 都很可能不一样、 嗯、 它很可能是短暂被遗忘的，或是刻意要人们记住但终究也是遗忘的、 嗯、 或是可能只是平常的一天但是却留下来。 安哲鲁普洛斯好棒， 永恒与一天， 对，来听听看。 Thank you. 们听到音乐是来自安哲罗普罗斯的电影《永恒的一天》，作曲的人是伊莲尼卡兰德罗。刚刚就在听的时候，就是觉得哇，像安哲罗普罗斯的电影，跟我刚刚跟简上说，最近看重看塔科夫斯基的一些片段， 是， 然后还说伯格曼的。 Yeah. 以前你可能在大学的时候你就不懂，只是叹为观止，哇，他们的影像语言等等。 没错，我觉得也许到这个年代，这个年纪的好处是可以开始重读了，可以开始以前只为了量而读的书，现在终于可以为了质而读。 很惊人耶，他们的在说的事情终于现在开始可以懂了一些了。 是啊，是的。 很讨厌呢、欸、 啊！黑暗之心，人家写的时候，那真是蛮近年代的事情。 所以有些东西是会这样子穿越时间跟空间留下来的，而且我们很幸运，这样算幸运吗？总是有很多人先我们走许多步， 是， 然后趁他们还来得及的时候把事情记录下来，然后丢给我们，我们赶快手接着， 是， 赶快接着看了， 是，如果不太，他们如果什么都没有不接的话，也许我们活得更自在。 这也是一个方法。我就说最近被秦翔他们催眠，就是好像真的要进入下个阶段的那个心情很奇特，难以言说。这跟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小时，跟我觉得刚刚上一个小时跟陈杰安的内容，好像时空时间立刻有跳跃的感觉。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像我一样的感受，但我今天是觉得是两个时间摆在同一个空间里。我今天是有这种感觉，很精彩很精彩。非常谢谢陈翔今天可以来声音访自己，谢谢你，谢谢你，感动哦。我们大家下周见，拜拜。